请看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六面，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念起：佛此龙王若力偷盗，即得十种可保性法。保是保持而不会丧失啊，这个十种保性法。那么前面这个第一种啊，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啊。第一种是自财淫气啊，不会被王贼水火啊以及败家子啊所散灭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个果报啊，多人爱念啊，人不偷盗啊。这个不偷盗是属于跟前面这个不杀生一样，属于无微不至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令一切众生离开恐怖忧虑啊，世间人常说财不露白啊，你的财物别人知道了，然后他会起恶念呢，来偷盗你啊，或者来抢劫你。如果这个人是持戒的人啊，你有再多的财富，他看到了，他知道了，他不会动心，他不会起恶念啊，你可以很放心啊，可以很安全。所以这是属于无微不至。无微不至必定得多人爱念啊，你在这个世间啊，你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拥护，许许多多人关怀你啊，这是很殊胜的果报。第三呢，人不欺负啊，这个业因果报我们一定要清楚。我不欺负人，就不会有别人欺负我，我不欺负人还有别人欺负我，那是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啊，决定不可以说我行善为什么还有这么不好的遭遇啊，这是什么消业障啊，你的业障爆掉了啊，业障消了之后，你的善果一定就现前啊，所以决定要有信心，这十种可保性法了啊，要有信心啊，对于圣教啊决定没有疑惑啊。一个人心善，前面佛给我们说的总纲领啊，思想善，行为善，决定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山神保佑啊。纵然遇到苦难，苦难不重要，也不必害怕啊，遇到这个灾难现前，自己深深相信佛菩萨在照顾啊，这只是消业障而已啊，过去今生所造的业障啊，在这个地方都爆掉了，决定不能有丝毫怨天尤人的这个念头啊，如果有这个念头现前呢，不但业障消不了，还要增加啊，还在增长。所以我们学佛啊，这是很不容易啊。佛经里面常讲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。这样的机缘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是实话啊，不是假话 很不容易遇到，遇到之后啊，决定要珍惜，啊，一定要克服自己烦恼习气，啊，知道这个机会不是轻易能遇到的。彭基谦居士讲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劫才遇到一次啊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什么样的烦恼习气也要把它克服，知道这个烦恼习气不克服，后头又要无量劫的受苦啊，在六道轮回受苦。这不是一个聪明人，不是一个 觉悟的人啊，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，一禅体没有善根，不会觉悟，遇到了，偶然之间，好像石猴电光闪电一样，闪一下，立刻就灭了，又退转了，又回去了。这种情形，这种人非常非常之多。我们在现前念佛的人，10000个人里面，就有9900个是属于这样的人。所以李炳老常讲，10000个念佛人真正往生2-3个。那2-3个是什么？真的明白了，真的不想再搞生死轮回了。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贪嗔痴慢。他这一生成功了，成就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，如果我们不能克服烦恼习气，还堕落在贪嗔痴慢里面，我们将来一定还是无量劫的生死轮回。所以要晓得这一桩事情可怕了，知道这个事情可怕，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距离越远越好，不要靠近它。你自己没有功夫，没有定力，没有智慧，你一靠近，你的烦恼就起现行。所以古大德建道场为什么建立在深山，人迹罕至之处，就是叫你不方便了。现代交通便捷了，所以只有自己真正发心照顾自己，别人想帮助帮不上忙，只有自己懂得原理，原理的方法没有必要不接近，没有必要少交谈，多念佛，多读诵经典，只有用这个方法，觉明妙行菩萨教导我们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达得念头死，虚如法身后。这在西方却纸上的一首偈子。我们要不是这样真干，你有什么能力在境界里头而不染污？那是真功夫啊。五欲六尘境界里面呢，确确实实身心不染，这个是敬业功夫成就的人呐。在十大宗派里面，净土跟密宗都是修清净心的。我们必须要晓得，密宗是上上乘清净心， 净土这是上中下都有。密宗普通人学不成的，密宗是不立明文立养，不立无欲六尘，在那个里头得清净，得决定不染污，真功夫啊。所以一般人学佛学密，如果没有这个真功夫，必堕地狱。密宗只有两个借口，一个是成佛，一个是堕地狱，没有当中的。净土宗的殊胜，对我们这种凡夫没有功夫的人来说，他的殊胜好处是远离五欲六尘，不接触，这才能保住自己。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。我们能远离，诸佛欢喜，善神拥护，多人爱念的，人不欺负啊。第四个，设方赞美。谁赞美呢？设方诸佛如来，设方发生大事啊！赞美你很难得了，你能够克服你自己的烦恼习气。这是真功夫。第五，不有损害。实在讲，纵然别人来损害我，也不忧虑。第六，善名留步。社会大众都赞叹你是好人，你是善人。好人善人，连恶人都不会去侵犯他，连恶人呢都会去爱护他。这个是你的德行感召啊。第七，处众无畏。重视团体，无论在什么团体里面，你都很从容，都很自在。哪些人处众身心不安呢？造作不善业啊，造作不善业的人啊，身心不安稳呐！所谓是内心有愧疚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祖师大德，对不起这些护法，心里有愧疚，所以在团体里面才表现神情不安。如果真正做到良不负于天，福不愧于地，做人聪明正直，决定没有一丝毫的念头害别人，不但人不能害呀，连小动物都不害。每一天我们自己家里或许有一些蚊虫苍蝇蚂蚁，绝不伤害啊，知道它也是来觅食啊，不是为别的啊，它来觅食跟我们一样，每一天工作讨生活，那有什么罪过？我们看到绝不应该杀害。要能够体谅啊。佛家祖师大德教给我们， 道场要保持整齐清洁，这些小动物自然就少了，它是往脏乱的地方去，保持整洁就不会了。晚上如果是这个有蚊子来骚扰，我们可以把房间里面的灯熄掉，因为这小动物它往有光的地方去，门窗打开，它就往外去了。所以有很多人不懂啊，你房间里面点着灯，外面没有灯，房间里面的光强，门窗要是开着，它就会飞进来。不比就不杀了。你有慈悲心，你有善意，小动物也通情达理呀，他不会来骚扰的。所以印光大师早年这是菩萨示现，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居住的房间也有蚊虫，也有跳蚤。他的侍者想给他清理，佛是绝对不会杀生的，把他捉起来，养在小竹筒里面。或者拿到外面去放。印祖告诉侍者不必，就让他在这边。警惕我自己，为什么？我自己的德行不够，不能感化他。我看到有这些东西在，我能生惭愧心。把他们当作老师看待啊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自己要认真去反省，改过自新。果然祖师70岁之后，无论住在什么地方，这些小动物很多的地方，只要他老人家到里面去坐坐，去住个几晚上，一个都找不到。所以人家说这小动物签单了，签单就搬家了，德行能感动这些小动物，怎么不能感动人呢？人为万物之灵，不能感动是自己没有德行。所以修德敬业是我们做人的一桩大事情啊！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第八，财命色利安乐。财是你的财富，命是寿命，色利就是现在讲的健康。这三样东西都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。财富不必多，够用就好了。所以不仅是佛法，任何一个宗教，乃至于古圣先贤的教诲，都教给我们知足常乐。知足者富啊！你看佛也成佛，佛成佛条件是什么？知足，知足才能成佛，不知足不能成佛。所以后补佛都住在知足天，斗率天就是知足天呐，他住在那个地方啊，就是代表知足了，知足才是圆满。 啊，圆满就成佛了。啊，不知足，再富有，他也是贫穷。啊，知足的人，乞丐呀，他都圆满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吉凶祸福啊，都系在一念之间。啊，看你怎么想法。啊，一念觉悟了，凡夫作佛。啊，一念迷，这永堕恶道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、要明了的。啊，所以这个《十善业道经》这个小册子，我们一定要熟读。啊，当然最好能够背诵。啊，每一天受持。作为我们修净土的辅助，啊，这个祖师常讲啊，净宗法门正住双修啊，啊，我们以无量寿经，以六字洪名，这是正修，啊，用十善业道每一天来检点我们的思想身心，这是助修。正住双修，决定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这个大喇寺的尽头，我这么多天没有看到陈彩琼了，陈彩琼到哪里去了？好，我们下课。